您是怕？我只怕韩后乃马真借机掌控韩国，引起变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巴特尔说：“是啊，唯一的办法是让大汗留下遗嘱。大汗的病，难道真的没有回转的可能了？”耶律楚材答道：“您是知道的，我原本是做医卜术数的，我看人面相大概不差，大汗的面相已经开始显恶了。”巴特尔沉重地说：“那我明天进宫看看。”第二天，还没等巴特尔去见窝阔台，窝阔台召见他和耶律楚材的圣旨便先传到了。在燕京韩行宫门口，耶律楚材走过来，巴特尔也刚巧走过，二人相遇，互相会意，点了一下头，往里走去。二人来到窝阔台床前施礼道：“请大汗安。”窝阔台举起手示意二人凑过来。二人凑到床前，窝阔台气喘吁吁道：“严格节制，各地兵马不得擅动，速速通知我的儿孙们到燕京行宫来。”耶律楚材、巴特尔二人会意，急忙派人去通知。窝阔台缓了缓又说：“长生天不佑我。”耶律楚材、巴特尔二人跪下道：“请大汗安心养病，不会有事的。我们二人一定要严格节制，管束各地兵马，稳定韩国局势，让大汗放心。”窝阔台说：“唉，人无百年，我借大汗位后，灭了大金，也为了平生了。只是担心西征大军。”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蒙古大军的气势与彪悍很快在西征大军上得到了体现。蒙哥等人西征以后，一路是所向披靡，很少遇见抵抗的。当然，很大一部分因素也是惧怕蒙古人的屠城政策。虽然这一政策遇到了很多人，包括很多的蒙古人的反对，但在战争中还是时不时的发生。西征大军沿路风卷残云般的一直打到了多瑙河畔。在多瑙河边的行营内，西征军统帅拔都居中而坐，两翼有贵由、蒙哥、布里、和师以及其他的将领。拔都意气风发道：“奥波匈联军被我们打败了，今天我们庆祝一下，拿酒来。”侍从们用精美的金银酒器斟了酒，端给在座的每一个人。每个人接酒后都等待着拔都说祝酒词，拔都却自己举杯一饮而尽。贵由怒目而视，然后把酒洒在地上说：“这碗酒祭献给奥波匈战役中牺牲的韩国将士们。”布里也端着酒碗大声道：“巴都，你为什么自己先喝了酒？为什么不给兄弟们说句话？你真成了长胡子的妇人了。”蒙哥说：“布里，你这是对长兄说的话吗？”贵由道：“什么长兄，给他安个木椅吧算了。”布里把酒碗摔在地上表示不满，摔完碗后就往外走， 蒙哥摁住刀柄站起，我看谁敢走出一步。布里一把抽出了刀，紧接着贵由何师都抽出了刀，怒目而视。这时拔都却哈哈大笑起来，众人都往拔都这边瞅。拔都收住笑说，自西征以来，我们弟兄一心对敌，亡了十几个强国。刚刚我们又打败了号称百万大军的奥波匈联军，我们的马前没有敌人了。我们下了马，就要兄弟相残了。你们就互相杀吧，看谁杀得过谁，不要污了我的眼目。拔都挥了一下手，转过身去，单手扶住椅背，一条腿放在椅子上，背对着他们。贵友给布里使了个眼色，布里有些不情愿地把刀送回鞘内。众兄弟向拔都施礼，异口同声地说，拔都大哥，兄弟们听您吩咐。过了良久，拔都才转过身来说，兄弟们，我刚刚因为口渴，见了酒就喝了一口，是我想的不周。走，到多瑙河边，以酒祭奠死去的几万将士们。拔都率先，众兄弟们都跟了出去。拔都等人刚走出门口，一快骑跑了过来，骑手飞身下马跑过来施礼，拔都大王，贵由大王，大汗有令。信使从怀中掏出函信递给拔都，拔都喊了一声贵由，贵由凑过来，二人一起看信。大蒙古汗国大汗敕令，即命贵由何师火速回燕京行宫，元代人马由蒙哥领，拔都王直西晋所占领地巩固为要。拔都贵由二人互相瞅瞅，脸色凝重。众兄弟们瞅着他们也是疑惑不解，拔都说道，大汗有令，命贵由速回燕京听命。等回到了拔都自己的中军帐内，拔都与蒙哥二人是相对而坐。蒙哥分析道，大汗突然命贵由归东，看来大汗有病了，而且这一次病得不轻啊。拔都冷笑道，哼，不会又找牺牲了吧。蒙哥忧虑地说，拔都哥，你看大汗一旦走了，贵由继承汗位，若大一汗国，这可如何支撑啊。拔都神色忧虑地说，是啊，贵由刚烈而性狭窄，而且体弱多病，这一次西征大家伙都让着他，他却不领情。他如果当大汗，那正是应验了祖汗当年说的，我儿孙中没有贤能者了。拔都哥，那您说该怎么办？从韩国长治久盛的大计出发，我想向大会议推举你继任大汗。蒙哥沉思了一会儿说，我怕大汗立下遗嘱，指定了继承人，大会议也不好推翻呢。拔都说，蒙哥，这可是一次天赐良机，你不去争，可就失去机会了，蜀王也就白白代为牺牲了， 他的在天之灵也不会饶恕你的。蒙哥说，大汗一旦不测，按祖汗律令，各宗王必回去奔丧。我们回去后看情形再说吧。巴都说道，无论如何我支持你，你当大汗，我们韩国才有兴盛的希望。这边在贵由的军帐内，贵由、何师、布里三个人也在为窝阔台重病谁来继承汗位的问题争吵着。布里说道，贵由大哥，大汗让您速回，大汗是不是？贵由神色忧伤，我都不敢想，富汗体弱多病啊。何师说，布里弟，我们走了以后，这里你就显得孤单了，凡事要多动心劲儿，不要急躁发火，这样于事无补啊。布里不高兴地说，大汗为什么不把贵由哥所领的兵马交给我带呀，反倒交给了蒙哥，我想不通。你看今天的会议上，蒙哥多霸道啊，这下你俩再一走，他更不可一世了。贵由说，布里，你也不要意气用事，我们毕竟是在对敌作战，你不能胡来。布里说，二哥哥，我有一个不该说的话，你们俩不要怪我。大汗一旦有不测，我是一心支持贵由哥继承大汗位。何师闻听就是一惊，瞪着布里说，你胡说什么？贵由说，知道了，你有这个心就行，等我回去看情况再说，我会及时给你信儿的。布里答道，将来回到我的领地，离你们就更近了，我随时听候你们调遣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千里之外的燕京韩行宫内，窝阔台已在床上坐着，乃马真坐在一个椅子上，阔出之子失烈门站在窝阔台的床前。窝阔台抚摸着失烈门的头，爱意浓浓，你又长高了，骑术怎么样了？失烈门答，生格子马我都敢骑了。不错不错，马上能射箭了吗？ 射不远。 马上射箭呢，这劲儿在两腿上，蹬不使马蹬，夹不使马鞍，这劲儿啊就使不上，箭就射不远。还没学会喝酒吧？嗯，这个好，酒啊最好不喝。 没有，大汗爷，您不是总喝酒吗？ 这不就喝成这个样子了吗？乃马真走过来说，失烈门出去吧，别让韩爷爷累着了。失烈门要走，窝阔台一把拽住地说，爷爷不累，不要走。乃马真没办法，斜了一眼失烈门，试过了各种药物，萨满法师也做了几次法事，但是窝阔台的病始终不见好转。近几日不知为何，窝阔台一反常态的精神，众人以为这是好的前兆，可只有耶律楚材明白， 大王命不久矣。这一天，窝阔台穿戴着大汗朝服，端坐在寒椅上，乃马真也在跟前站着，耶律楚材巴特尔跪在前边。窝阔台说：“鬼游他们还没有回来，我有一事相托二位。”耶律楚材声音悲戚，却又怕大王听出来。大汗，您对我恩宠有加，有道是士为知己者死，我耶律楚材肝脑涂地，在所不惜。巴特尔也说：“大汗，您有什么嘱咐就请说吧，我一定照办。”窝阔台说：“来，你们俩都起来坐下。”耶律楚材巴特尔二人互相瞅了一下，站起来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。窝阔台说：“石列门，去给二位跪下。”石列门似有不解，瞅着爷爷，愣愣地走过去给耶律楚材和巴特尔跪下了。窝阔台长舒一口气，头仰靠在寒椅上，闭上了眼睛。耶律楚材巴特尔二人情之不妙地站了起来，来到窝阔台的跟前，发现窝阔台已经被长生天召唤走了，禁不住是悲从心来。一旁的施利门走过来，跪在窝阔台的膝下，抱住痛哭起来。窝阔台去世的消息很快在草原上传开了，各路大将纷纷往燕京韩宫赶。忽必烈没有跟随大军西征，这一天去拜访海云法师和刘秉忠。海云听闻了窝阔台英年早逝后，忍不住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大汗英年早逝，令我心痛啊。”刘秉忠说：“王子，我说话嘴冷，您不要介意。你们韩国没有立储君的规制，只选子孙中战功卓著者，开宗王贵戚会议推举决定。这个事儿啊，有一例更有一弊。”忽必烈说：“您请讲，我听。”刘秉忠说：“这一例嘛，就是选在子孙中已有功绩威望者。人有功绩威望的时候，肯定都到了成年了，这就避免了犹如中原各朝立储的一个弊端，那就是立的储君无论年龄多大，到时候都成为九五之尊。所以中原王朝帝王更替中几岁当皇帝的那比比皆是，也避免了定为储君的有无德性功绩也要接位的弊端。”忽必烈笑着说：“避免了这两个弊端就足够了，还要别的什么呢？”刘秉忠接着说：“你们的弊病是因为没有确立储君，所以所有有资格甚至没有什么资格的宗王们，一到汗位空缺时，都有可能想染指一争汗位。那么这样呢，是会引起争夺汗位的内乱的。”忽必烈说：“可是至今还没有呢。”刘秉忠瞪着忽必烈：“王子，你不觉得这样的智力正有利于您呢？”忽必烈说：“刘先生说的话我明白，但是不知大汗有无遗嘱，

代表了富强的